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96集， 全部喝下去，要洗胃。 听点子这么说，男子露出了反感的表情，但是并没有抱怨，一口气喝光了。 觉得怎样？想吐吗？ 有点儿。 那最好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，吐得出来吗？ 男子缓缓点头，站起身。他按着腹部，想绕到公寓的后面。 啊，在这里吐就好，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看别人吐了。 他不可能没有听到点子的话，却默默地消失在公寓后方。有好一阵子他都没有出来，只是不时地发出呻吟声。点子无法袖手离去，便等在原处。男子终于出来了，表情看起来比先前轻松了几分。他在路旁的垃圾桶上坐下。 怎么样？ 好一点了。 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 男子依然皱着眉头，坐在垃圾桶上翘起脚，手伸进夹克的内口袋，拿出了一盒烟。他叼起了一根，准备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。点子快步走近，一把抽走了男子嘴里的烟。那个男子手里还拿着打火机，惊愕地看着点子。 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最好就不要抽烟。你知道吗？抽烟会让胃液比平常多分泌几十倍。饭后一根烟，快乐似神仙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但是空腹的时候抽烟，胃液会伤害胃壁，结果就变成胃溃疡。 点子把抢来的烟折成了两截，寻找丢弃的地方，却发现垃圾桶在男子的屁股底下。 站起来。 他要男子站起来，把烟扔进垃圾桶，接着朝男子伸出右手。 盒子给我。 盒子。 烟盒。 男子露出了苦笑，把手伸进内袋拿出烟盒。点子接过来扔进垃圾桶，盖上盖子，拍了拍手。 行，可以做了。 听点子这么说，男子再度坐上了垃圾桶，稍感兴趣地看着点子。 你是医生？ 怎么可能，不过也不大远，我是药剂师。 哦， 男子点了点头。 难怪。 你家在这附近？ 对。 你自己走得回去吗？ 没问题，得你的福，已经不疼了。 男子站起身。 要是有时间，最好去医院让医生看看，急性胃炎其实很可怕的。 医院在哪里？ 医院啊，这附近光之丘综合医院就不错。 点子才讲到一半，男子便摇头。 我是说你上班的医院。 哦。 点子点了点头。 帝都大学附属医院，在迪洼那边。 我知道了。 男子迈开脚步，却又停了下来，回头说道： 谢谢你。 请多保重。 男子举起了一只手算是回应，再度前行，就这样消失在夜晚的街道中。点子并不认为会再次与这个男子相逢，即使如此，从第二天起，就连在医院上班，他也无法控制地挂念着那个男子。 他不会真的跑到医院来吧？ 心里这么想，不时到内科候诊室张望。递进药房的处方笺如果与胃病有关，而且患者是男性，他就会一边配药，一边在脑海里延伸出无限的想象。但是那个男子并没有出现在医院里，而是再度出现在他们邂逅的地方，时间是一周之后。那天，点子晚上11点多才回到公寓。点子的工作有白班和夜班之分，当时他轮值夜班。 男子和上次一样坐在垃圾桶上，因为天色很暗，点子没有认出他，准备装作没看见赶紧走过。说实话，点子觉得心里有点发毛。男子忽然说道， 帝都大学附属医院可真会压榨员工。 点子记得这个声音，看到是他惊呼出声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在等你，我想为上次的事情道谢。 等我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等的？ 不知道。 男子看了看手表， 我来的时候好像是六点。 六点？你等了五个钟头？ 点子睁大了眼睛， 因为上次遇到你是六点。 我上星期值白班。 白班？ 我这个星期值夜班。 点子向男子说明自己的工作有两种上班时间。 好吧，既然见到了你，那都无所谓了。 男子站起身， 去吃个饭吧。 现在这附近没得吃了。 打出租车，20分钟就到新宿了。 我不想到太远的地方去，我累了。 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 男子稍稍地举起了双手， 那就下次吧，那我走了。 说着男子掉头迈开脚步，看着那个男子的背影，点子有些着急。 等等， 他叫住了男子，对回过头来的他说道， 那边应该还有。 他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栋建筑，那栋建筑上挂着丹尼斯的招牌。在西餐厅里喝着啤酒，男子说他已经5年没有进过这种大众化平价西餐厅了。他的面前摆着盛了香肠和炸鸡的盘子，点子点了和风套餐。当时这个男子报上来的名字叫秋吉雄一，他的名片上也这么印着。那时点子完全没有怀疑他会使用假名，名片上印着 Memorix 公司的名称，他说那是开发电脑软件的公司，点子自然没有听过。 反正就是专门承包计算机方面的工作。 对于自己的公司与工作，秋吉只是向点子做了以上说明，此后他绝口不提这方面的话题。相反，他对点子的工作的细节十分好奇，举凡工作形态、薪资、津贴和每天的工作内容等等都仔细地询问。点子以为这些一定会让这个男子觉得无聊透顶，但是听他说话的时候，男子的眼神却显得无比认真。点子并不是没有与男性交往的经验，但过去约会时他都主要在聆听。点子本来就口齿笨拙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取悦对方，然而秋吉却让他说话，而且不管他说什么都显得极有兴趣，至少看起来如此。在分手之际，秋吉这么对他说， 我再跟你联系。 3天后，秋吉打电话给点子，这一次他们来到了新宿，在咖啡吧里喝酒，点子又说了好多。因为秋吉接二连三地发问，问点子故乡的情形、成长的经历、学生时代的事情等等。点子问道， 你老家在哪里？ 秋吉的回答是没那种东西，而且变得有点不快，于是点子便不再提这个话题。不过从秋吉的口音听得出他来自关西。离开店之后，秋吉送点子回公寓，越接近公寓，点子的内心越迷茫，应该若无其事的道别，还是该请他上去坐坐呢？该如何决定？秋吉给了他线索。走到公寓旁，秋吉在自动售货机前停下了脚步。 你口渴啊？ 我想喝咖啡。 他把硬币投入机器，瞄了陈列的商品一眼，准备按下灌装咖啡的按钮。 等等，要喝咖啡，我冲给你喝。 秋吉的指尖停在了按钮前， 但并没有特别惊讶的样子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转动退币钮。硬币退回时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秋吉一语不发地取回了硬币。进了门，秋吉在室内到处打量，点子冲着咖啡，一颗心七上八下，因为他担心秋吉会发现上一个男人的痕迹。秋吉津津有味地喝着咖啡，称赞点子的房间整理得很干净。 最近我很少打扫。 书架上的烟灰缸有一层灰，是因为这样吗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